中，可以取得31至33席，而主要对手拉皮德带领的政党可望取得16至18席。如果票站调查正确，内塔尼亚胡要靠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支持才可以筹组政府。在本港，警方在大角咀拘捕三人，分别涉嫌贩毒和藏毒。一名40岁男子昨日在大角咀道被警员截查，在他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警员其后在附近一个房间内检获怀疑冰毒、怀疑海洛因和怀疑霹雳可卡因，所有毒品合共约值114万。那名男子涉嫌贩毒和藏毒被捕，而房间内的一男一女分别34和32岁就涉嫌贩毒被捕。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9点，跌2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82美元，卖出1727.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9，人民币6.51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咁后少少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都系慢车，排到天马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坏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受爆水管影响，黄竹坑嘅深湾道近住深湾码头径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部分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买好多年噶啦，佢就跌到咁低，使唔使啊嘛？好货 唔舍得甩咧，就越输越伤，即好似身体有少少伤口，发炎发到最后要割咗，就是、因为你唔去理，咪唔去止蚀啊嘛，一定要俾自己一个止蚀。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法医研究所。 一件事的结束未必是完结，反而可以是另一件事的开始，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 法医研究所聚终章，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 敬请留意。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24日，当局考虑放宽院舍探访，院友和探访者均接种疫苗或可见面。 新增12宗确诊，4宗本地感染，1宗源头不明，再多1名确诊者离世。 律政司去年提17宗刑罚复核申请，较之前2年总和多。 科罗拉多州枪击案后，拜登呼吁禁止突击步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三的朝早，你听紧的是千禧年代。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都有播放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天气的情况先，外面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69%。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是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的，周末期间就会渐转潮湿。日间是相当温暖的。昨天跟大家都谈过有关于安老院的情况，见到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成员都是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就说政府是考虑在个别院友和探访者，如果他们都是接种了2剂的疫苗超过2个星期之后，可以在一些特定的情况，譬如在院舍提供到一些指定的通风的房间，预约了的情况下戴口罩见面的。你又怎么看呢？有些这样措施说考虑的，现在就说预约最快如果真的做了都要过半月至2个月之后实施，那就是计划都可能要去到5月了。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 1872311。怎么看这个安排？疫情之下院舍很多的探访都是有限制的，也都是很长时间没得去探。有个这样的说法，接种完之后有机会去探，都可以讲下你会不会你家人呢都有一些这样的在院舍的情况，现在有些这样的措施考虑着，可以欢迎你打来1872311。业界方面有些什么考虑呢？请一位院舍的业界代表和我们一起谈，有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的。早晨。 早晨，刘先生。 早晨，陈志玉。刚才讲到有关于林正财医生那个讲到政府考虑放宽一些院舍探访的安排，不过就特定的人，即是一定是接种了的人士，接种了2剂2个星期，特定的地方，讲的是一些院舍安排的通风的房间等等，也都有特定的条件要戴口罩等等的。你觉得这个做法业界怎么看？各安排觉得即是安全性怎么看呢？ 在安老院舍嗰个探访嘅安排上面咧，其实我哋都需要开始去探讨即系呢一方面嗰个做法嘅。咁当然喺疫情底下咧，我哋都要做一啲风险嘅评估嘅，即系要睇翻当时社区嗰个疫情嗰个情况系咪受控啦。即系如果社区个疫情仍然系未受控嘅话咧，咁其实处理嗰个探访个安排咧，亦都需要即系好谨慎啦咁样。咁當然喺呢一個可行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覺得係應該盡快去恢復翻安老院舍嘅探訪嗰個安排嘅。喺處理上邊咧，亦都有一啲評估要做嘅，即係都要考慮翻即係究竟嗰間安老院舍整體上老人家接種疫苗嘅比例係點樣啦？職員接種疫苗嘅比例又係高唔高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要做一啲評估之後咧，去考慮翻一啲相關嘅措施。而當開始去處理嗰個家人即係進入安老院舍探訪嘅時候咧，院舍亦都會需要做一啲相關安排嘅。譬如設立一啲即係獨立嘅空間啦，就等屋企人入到去安老院舍，就見佢屋企人嗰陣時咧，唔會同其他即係可能冇接種疫苗嘅老人家有任何接觸嘅。咁亦都需要喺一啲特定嘅時間入到去院舍，即係預約嘅情況底下去做探訪咯。 即係頭先聽你所講話，除咗講到林正財醫生講幾個條件之外，另外就係話整體成個院舍嘅職員同埋院友有幾多係接種咗呢個，你都係考慮之一咯。即係整體佢哋接種咗幾多，要幾多先至覺得係可以安全啲咧？ 當然在現階段來講呢，我們都留意到安老院舍的老人家那個接種率呢就不是太高的。 咁、 呢一方面呢始終都有一部分嘅長者因為佢健康嘅問題呢係唔適合接種嘅疫苗嘅。另外亦都有一部分嘅長者係基於嗰、那個即係信心嘅問題，即係可能近期一啲接種疫苗異常嘅一啲事件啦，影響到佢哋嘅信心。咁我相信喺即係整體社會上嗰個接種率係提高咗之後咧，就安老院舍嘅長者接種率亦都會相應去提高嘅。咁一方面嘅情況咧，我哋更加要小心去處理咧，就話即係始終喺住喺安老院入邊嘅老人家。佢哋同住喺屋企唔會有太大嘅分別咧，因為好多老人家其實佢唔適宜長時間戴住口罩嘅，甚至係唔適合戴口罩嘅。咁所以進入院舍嘅一啲工作人員就同埋訪客咧，嗰方面嘅防疫措施咧就非常之重要啦。 但我想知頭先個問題咧，就係你話整體可能都要睇下啲院友或者職員係打咗幾多嘛？咁你有冇即係諗心目中有個目標，佢哋打咗幾多，咁先至可以落實到頭先嗰啲安排，即係特定時間預約啊，特定嘅房間去俾一啲接種咗嘅探訪者同埋係院友一齊去探訪啊？咁即係整體上希望院友打咗幾多針，即係冇一個比例咁樣。 我想很难去定立一个即是标准在那个接种率方面的，因为一开始是处理安老院的探访方面只可以即有限度和分阶段这样去放宽。咁有接種咗疫苗嘅長者，同埋佢屋企人有接種咗疫苗，當然就可以即係安排一個探訪嘅安排啦。 而家有呢個考慮，會唔會都令到啲院友或者家屬，你覺得會吸引咗多啲佢哋去打針？ 始終對於老人家同埋家人喺過去一年咧，佢哋係受到疫情嘅影響咧，即係長者係唔可以外出嘅，同埋屋企人亦都唔可以去院舍探訪。咁呢方面對屋企人同埋老人家係有好大嘅影響喺度。咁所以如果嚟緊嘅話咧，有啲相關嘅措施可以放寬院舍嗰個探訪嘅安排嘅話咧，老人家同埋屋企人都希望係可以盡快有呢方面嘅安排。 其实过往咧见到有啲，譬如节日嘅时候咧，有啲院舍都有啲因恤嘅安排，就譬如隔住块玻璃门去见面啦，等等嘅。譬如日后真系可以做一个打完针之后，个别一啲院友同埋探访者可以做探访啦，使唔使都要有啲头先讲呢啲隔住玻璃啊、隔住块帘啊呢啲措施噶？ 其實未必需要去到咁樣嘅一啲安排啦。即係如果就算而家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安老院舍亦都會有提供一啲即係因出探訪嘅安排嘅。即係當一啲特殊嘅個案，我哋真係覺得係需要俾嗰個長者嘅家人咧見一見，即係個老人家係啦。咁亦都有呢一方面嘅安排，甚至喺咁嘅情況底下，當然即係老人家係冇接種到疫苗嘅。咁而院舍就需要採取一啲即係特別嘅措施去做一啲保護啦，即係譬如可能訪客入院舍咧，都要穿著一啲保護嘅衣物啦，咁樣係啦。咁呢一樣嘢就要小心啲處理啦。 頭先都講到啦，有啲長者可能都有長期病患啦。之前都即係啲專家都話啦，如果有長期病患又未受控嘅話，都唔適合打嘅，即係講緊新冠疫苗。咁亦都你又都提到有啲院友可能自己都有啲信心嘅問題啦，即係覺得對於疫苗咁，你覺得？如果有啲真係可能個身體未必適合打嘅長者，咁今次佢唔係自己唔想打喎，又真係身體未必適合打。咁如果有一個安排落實到打咗之後先可以探屋企人嘅，咁會唔會都令到呢一啲冇得打嘅長者都會即係心情有啲影響啊？或者佢哋都會不滿呢一個嘅措施，會唔會對佢哋唔公平啊？咁？ 當然正如剛才所講，就安老院舍嗰個探訪的安排需要分階段去處理的，即是不是一下子呢就開放所有的長者都可以安排這個探訪的。我們最有條件去放寬的探訪可能就要即考慮相關的一些因素啦。在特殊的情況底下，譬如有一些老人家真的不適合接種疫苗的，在疫情整體社區的疫情受控的情況底下，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因恤的方式去處理這個探訪的安排，我覺得這件事都是需要去考慮的。 風險高不高？如果他們未必 打到針，即係可能都有機會受到感染，個機會大啲 嘅。要視乎社區個疫情嘅情況啦，因為我哋其實都有一個擔心咧，就話當社區好多嘅人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大家放鬆咗嗰個防疫嘅意識。 嗯， 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對於安老院舍一班即係冇接種疫苗嘅老人家咧，係會有一個風險喺度嘅。 嗯， 咁所以喺處理上邊咧，我哋都需要即係考慮啲相關嘅因素。 Okay. 嗯，但整體頭先講到林正財醫生呢個嘅説法啦，其實政府方面當局咧有冇同過你哋業界傾過噶？ 現階段就未正式去探討呢方面嘅安排。咁我哋相信，即、就、係、是、我哋自己業界啦，都需要抓住即係呢一方面嗰個情況啦，先有一個討論先嘅。因為就算一開始去處理嗰個探訪嘅安排咧，亦都唔表示所有嘅安老院舍都有條件去作出呢一方面嗰個安排嘅。譬如個別嘅安老院舍，佢可能個環境嘅空間啦，喺疫情底下係唔適宜做探訪嘅，都有咁嘅情況。 嗯，即係最主要可能係咪細啲，定係人手上安排，定係空間上冇呢一啲通風嘅房啊，定係點咧？ 係空間上邊、環境上邊嗰個限制嘅，即係譬如有啲安老院舍呢個訪客進入去院舍，你已經係一啲公共嘅空間，有機會接觸到其他嘅長者嘅。 嗯， 喺咁嘅情況底下咧，訪客咧其實就唔適宜即係入院舍做探訪。 嗯，其實多唔多一啲嘅院友，佢本身可能冇家屬啦，冇監護人啦，又未必清楚一啲嘅疫苗嘅情況，可能佢自己意識亦都未必咁清楚。咁呢一類即係會點樣處理嘅院舍方面，會點樣處理呢一部分嘅院友咧？ 部分嘅老人家可能未必有家人，佢或者佢自己決定到究竟接唔接種疫苗啦。咁院舍亦都會整理一份即係相關嘅一啲老人家嘅名單，就交翻俾一啲外展嘅醫護人員啦，就等佢哋去幫個老人家做評估，睇翻佢嘅病歷同埋健康情況咧，去決定佢係咪適宜去接種疫苗嘅。 嗯，即交翻俾醫生去做一個嘅判斷啦，呢、這個就。 系啦，呢、這个咧就会有医生去评估啦。 嗯，因为我见到有啲报道都话，即系而家譬如打科兴啦，喺院舍嗰度就由一啲嘅到诊医生做嘅。如果打 BeyondTech 嘅话咧，就有啲医管局嘅外展队去负责嘅。咁但系见到就有啲报道就话，要揾一啲嘅到诊医生咧嚟即系院舍嗰度打科兴咧，都唔系好容易，因为都惊个责任比较大一啲。有冇类似听过呢啲咁嘅情况？ 当然，即系而家嗰个疫苗接種的情況啦，有一些異常的個案啦，亦都會令到到診的醫生在處理嗰個評估方面咧，會更加謹慎去即係考慮個老人家係咪適宜接種啦。 嗯， 咁呢一方面嗰個情況咧，我哋都覺得喺處理上邊咧，就絕大部分嘅到診醫生其實都會即係以老人家嘅福祉為依歸啦，因為喺安老院舍入邊咧。始終個老人家冇接種到個疫苗嘅話咧，萬一佢感染到嗰個病毒嘅話咧，個死亡率係相當高嘅。咁對可以接種到疫苗嘅老人家，我哋都盡量希望可以安排到佢哋接種個疫苗嘅。 但我想知道咧，你頭先話嗰啲到診醫生都有啲猶豫係咪？即係佢哋嗰個唔肯去院舍打針嗰個嘅情況有幾咁普遍咧？係咪好難揾咧？對於院舍嚟講又？ 其實呢個都我相信是個別的情況啫，絕大部分的到診醫生其實都很願意去到安老院舍，即係幫啲老人家處理嗰個評估同埋接種疫苗的安排。 嗯，你聽到他哋最主要擔心啲咩？譬如嗰啲個別的情況，是怕可能個老人家即係有啲咩事的時候，他哋會可能會即係驚影響聲譽，定係咩原因咁樣？ 始終大家都係考慮到老人家嗰、那個即係健康嘅問題，同埋接種疫苗方面嗰個副作用咧，同埋個安全嗰個問題嘅。 嗯， 咁喺處理上邊嚟講咧，更加要謹慎啲去睇翻個老人家嘅病歷啦，同埋佢當時嗰個健康嘅情況。血壓啊、血糖方面係咪受控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處理上邊咧就會比較謹慎啲，因為。始終住喺安老院舍嘅長者係比較高齡，同埋絕大部分都係一啲體弱長期嘅病患者。咁、所以到診醫生喺處理上邊咧，佢哋同接種普通嘅流感疫苗唔同嘅，就需要更加謹慎去處理咯。 嗯，我見即係而家有兩樣啦，即係如果科興嘅話就係到診醫生負責啦。咁另外醫管局嘅外展隊都會負責BeyondTech 嘅疫苗嘅。而家有冇話院舍係傾向打邊一隻多啲？有冇問過啲院友或者家屬個傾向啊？ 其實不同的疫苗都有不同的長者會選擇的，咁只不過在處理上面嚟講咧，如果是 BioNTech 嘅疫苗咧，就喺安老院舍嗰個接種咧，更加要有一啲特殊嘅步驟啦，即係譬如就算醫管局嘅外展醫生接種前，需要先去到安老院舍做一個環境嘅評估，同埋去睇翻。將會接種嘅疫苗嘅老人家嗰個健康嘅情況，然之後再另外安排時間想去處理嗰個接種嘅。咁所以同科興嘅疫苗咧，就BioNTech嘅疫苗要做嘅程序步驟係會比較多嘅，同埋都需要分批去接種啦。因為始終喺安老院舍咧，我哋都好擔心，即係有部分老人家可能接種 BioNTech 嘅話咧，佢好大機會會發燒或者有其他嘅副作用出現。 Okay.嗯，好啊，同阿陈志玉倾到呢度啊，多谢你。陈志玉咧就系安老服务协会主席嚟嘅，同我哋讲到有关于院舍一啲接种啊，嚟紧接种嘅情况啦，等等嘅。你又点睇咧？而家有啲嘅建议，如果一啲接种咗嘅探访者啦，同埋院友啦，接种咗两剂之后两个礼拜，系咪可以啲特定情况之下咧，都可以放宽一啲喺院舍探访嘅措施咧？你自己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嘅。咁另外啦，寻日嘅新冠嘅确诊个案就12宗，4宗咧就本地感染，其中三個咧就係西營盤SS Fitness 嘅羣組嚟嘅，有關係嘅。咁見到之前咧，政府專家亦都係港大微生學系講座教授余國勇咧，就同衞生防護中心啦，同埋機電署咧等等嘅人員咧，去過呢個健身中心睇過。咁就話咧，機電署嘅人員咧係揾唔到一啲先鋒嘅抽入系統，咁啊導致冇足夠嘅先鋒入去咧，去稀釋室內嘅一啲空氣微粒嘅。咁啊，相信亦都同今次嘅羣組爆發有關係。大家都關注到啊，咁就健身中心嗰啲。嘅空氣啊、換氣量嘅情況咧，你有冇即係各位觀眾聽眾有去開一啲健身中心啊？留意開一啲衛生防疫情況啊、通風等等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又請一位嘉賓啊，有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嘅召集人柯尊鼎，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柯尊鼎，頭先都講到即係專家講到Ansys Fitness 嗰間嘅。鋪頭入邊嘅情況就話冇換氣嘅，即係入邊牆內係零換氣嘅，近乎係。其實你自己點睇呢一個？係咪一般健身中心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冇乜特別換氣，冇乜特別留意換氣嗰啲情況嘅咧？又 據我所知又唔係。 嗯， 因為其實我諗所謂嘅健身中心啦，喺而家599條例之下咧，佢就涵蓋咗一啲譬如一啲武術中心啦，或者係瑜伽啊，或者即係玩健身嗰啲啦，咁樣先。咁有好多咧係比較小型嗰啲咧，我諗佢哋可能佢住身處，即係佢哋所處於個大廈咧，佢哋可能可以開窗啦嗰啲啦。咁咁空氣都應該都頗流通嘅。咁以我自己經營緊嘅中心咧，就我本身都有裝呢個入氣筒，即係先鋒同埋抽氣嗰個換氣系統嘅。 嗯， 咁可能都有部分咧係冇呢樣嘢嘅，即係可能就係靠個冷氣去做嘅。咁我所知就我自己接觸嘅就唔多，係完全冇換氣咁樣。 嗯，但係呢個平時你哋譬如租一個健身中心嘅場，或者頭先你講嘅瑜伽啊、打拳啊等等嗰啲，呢個係咪你哋租場特別會留意嘅設施嚟嘅咧？即係嗰個換氣嘅設施。 坦白講唔係嘅，因為我哋經營呢啲中心咧，其實本身就係冇一個特別嘅規定嘅。咁我哋只係揾一個適合，即係可能要考慮香港地啦，考慮個場租啦、位置啦、室內嗰個可能多唔多儲位啊，呢啲係我考慮嘅地方。咁我自己點解會裝係因為我哋因為運動量比較高啲啦，咁變咗我哋嗰個大廈咧就唔可以開窗嘅，所以我當初搬入去嘅時候，我就會裝咗呢個系統咁樣。 咁所以而家就算你裝我呢個系統咧，你會唔會知道實際譬如講緊所謂換氣量係幾多嘅咧？呢啲又了唔了解嘅呢、這個係？ 完全唔會了解嘅， 係 唔會了解嘅，係因為我諗呢個係要需要一啲即係好專業咧去，同埋佢一定係裝嘅時候，可能有一個規，即係好似攞食牌咁樣咯。咁啊，佢有啲人專人去 check， 佢先會知嘅。咁我哋裝我自己本身裝嘅時候咧，就係淨係覺得因為佢冇一個冇得開窗冇成，咁變咗我就特登裝呢個系統。 我見到袁國勇教授有就提出啦，即係健身中心嗰啲先鋒量咧，最少話好似同食肆睇齊，就話要每個鐘頭換氣6次，咁就話亦都講到話，即係如果室內人多啦，運動量大啦，甚至可能每小時換氣12次添。 嗰、那個量都甚至比食肆更加嚴，即係個換氣量。你呢個點睇啊？又 我呢個我哋係覺得我哋整個業界都覺得有啲對袁呢、這個袁教授呢、這個專家有啲無奈，咁就係我哋首先我哋喺開始營運我哋嘅中心嘅時候咧，其實就第一冇呢、這個冇呢個指引，同埋我哋都當時都冇啲特別呢個需要啦。咁、變咗就如果而家咧忽然間要我哋個業界咧去做呢一樣嘢，其實係。相當之困難，對大部分業界嚟講都相當之困難嘅，因為做據我自己當初做呢個系統嘅時候，都講緊個成本都成廿幾萬嘅。 OK， 咁同埋要喺後加上去咧，都幾困難嘅一件事嚟嘅，都可能就係要停咗間公司個幾月先搞掂。 OK， 係啦，咁所以即係同埋就我覺得呢啲都可能係即係當然啦，通風係好重要啦，大家都明白啦。但係所謂幾多次幾多次啦，其實係一個假設性嘅推測，我覺得。 阿尊鼎啊，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多一陣啦，了解多少少啊。 啊，好啊，好啊， 好，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再有二十人接种新冠疫苗后送院，其中三人留院观察，两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留院个案方面，一名二十岁女子星期一在中大医院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后失去知觉和感到腹痛，被送去威尔斯医院。一名三十九岁女子星期一在元和路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后觉得头痛和发冷，被送去威尔斯医院。一名六十二岁女子星期一在西湾河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后血压上升和觉得胸口不适，被送往东区医院。目前累计大约403,0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其中大约252,800名接种科兴疫苗，大约152,0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韩联社引述南韩多名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北韩在过去的星期日曾经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如果属实，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北韩首次试射导弹。报道指南韩军方探测到有关导弹，平壤当局试射的属于短程导弹，不是弹道导弹，因此并没有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美国官员亦认为北韩发射的短程导弹不属于安理会决议涵盖的类别，形容是正常试验的一部分，华府会继续尝试与平壤当局接触。拜登回应时认为事情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丹麦公布分阶段解除防疫限制措施，在全国五十岁以上民众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后，社会将全部开放。丹麦过去三个月实施局部封锁，政府和国会各党派就解封路线图达成共识。学校、商店、餐厅、酒吧、图书馆、博物馆和戏院将在两个月内逐步重开。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与正受到新一波疫情影响的欧洲一些国家相比，丹麦具有更多开放空间，将审慎地逐步恢复开放。政府又会引入新冠通行证制度，在餐厅和咖啡店户外用餐或者进入戏院、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民众要出示新冠通行证，当中记录已接种疫苗、72小时内核酸检测呈阴性或者最近从新型肺炎康复。孟加拉一个罗兴亚难民营发生大火，至少15人死亡，至少400人失踪。 聯合國難民署說，大火中仲有550多人受傷，大約45000人流離失所，至少10000個臨時庇護設施被毀。孟加拉當局說，屬於國際移民組織和土耳其政府的兩間醫院亦在大火中被毀。這個難民營位於孟加拉東南部，收容了大約100萬名羅興亞難民，很多是2017年逃避緬甸軍方鎮壓而逃到當地。當地星期一下午起火，並持續到第二日凌晨，火勢波及大約10%難民棲身的營地，當局正調查起火原因。日經平均指數報28756點，跌23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6.76美元，賣出1727.6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8，日元1058.63，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9，人民幣6.517，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坏车，车龙咧去到笔架山花园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坏车，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咁喺黄竹坑咧就有爆水管，深湾道近住深湾码头径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就系、是、深湾道近住深湾码头径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多条嘅城巴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蒲岗村道去彩虹道近住凤德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慈云山社区会堂对出。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喺清水湾方向嘅车龙咧就长啲，去到大埔仔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亦都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 special， 音乐行先，星期三。 我愿你永不可别离，爱你爱到死。啊，可不再紧握我热恋。现在是你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晚8点到10点，手下留情。 有梁礼勤、刘信文同你一起由张学友第一首开始。 原来 爱的人。 你有梦想吗？一起用音乐为理想加油。 电视节目 Stay Tune Plus 音乐会今个星期主角 Misha 叶巧琳 同埋 Cat 黄燕分享点样透过音乐追寻自己嘅梦想， 仲有 Michael C 再以歌声互相鼓励，为大家打打气。Stay Tune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1年3月24日，当局考虑放宽院舍探访，院友和探访者均接种疫苗或可见面。 新增12宗确诊，4宗本地感染，1宗源头不明，再多1名确诊者离世。 律政司去年提17宗刑罚复核申请，较之前2年总和多。 科罗拉多州枪击案后，拜登呼吁禁止突击步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西营盘健身中心嘅群组啊，咁见到专家咧之前落到去健身中心嗰度咧视察啦，咁都有啲睇法噶，就话健身中心嘅先锋量咧应该最少咧都同食肆咧系要睇齐，每个钟头换气6次，如果室内人多啊，运动量大等等咧，去到咧最好咧就每个钟头换气12次啊。继续揾柯尊鼎同我哋倾下，柯尊鼎就系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嘅召集人嚟嘅。头先讲到咧，柯尊鼎头先你讲到就话即系可能硬件上要加，都唔係咁容易啦，尤其是嗰啲開咗鋪嘅健身中心啦咁。咁但係你自己覺得實際嘅需要有冇需要咧？即係尤其是見到而家即係之前 Earth's Fitness 入邊嗰個嘅群組爆發，亦都的確係即係運動量人亦都多嘅喎。 我覺得做運動咧，空氣流通咧係真係需要嘅。咁至於點樣解決呢一樣嘢咧？咁我諗一啲。即係除非佢真係完全係好密封實嘅形式啦，即係好似我諗有啲似我本身經營嘅嗰間，咁其他我諗佢哋加裝即係有可以開窗嘅就開窗，可能加啲風扇啦，加咁就令到嗰、那個室內個空氣咧嗰、那個流通係會好啲啦。咁一啲可能佢本身冇呢啲系統嘅咁樣成，咁可能就會將喺個抽氣加一啲比較強力啲嘅抽風抽氣系統啦，咁我諗都可以好啲啦。咁我知道有啲中心咧，佢係可能可以有啲位啦，佢可以開轉即係開少少窗嘅窿啦，咁樣成加一個抽風機，將啲鮮風抽入嚟啦，咁都可以去即係增加嗰個空氣嘅對流量咯，咁但係如果係要整一個所謂即係食肆嗰啲級數，仲要仲都仲話唔夠嘅一啲嘅抽風嘅先鋒系統咧，咁就我諗非常之困難，因為譬如我自己中心為例啦，我嗰個系統即係你係要嗰條喉啊，嗰組嘅抽風嗰組嘢咧，係喺成個中心嘅天花板嗰度都要整，都即係限暈曬嘅。咁以一個已經運作緊嘅中心嚟講咧，呢個除咗一個成本好高昂嘅嘢之外咧，同埋都係一個即係我諗都幾難去加落去。咁同埋一啲可能會加裝一啲空氣嘅淨化機啦，咁樣。但空氣淨化機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一般咧即係我哋所知啦，所謂合規格嘅淨化機咧，佢使用範圍都只係好細，即可能係2-300尺咁樣。咁一個大啲嘅中心，可能佢要成6-7步甚至10步咁樣，以一個幾千蚊啫，可能就6-7千蚊嘅一部機嚟講，可能你即係要使都好多錢，使幾萬蚊以上，都未必即係其實那個效用我哋就都成疑啦、 okay. 但整體譬如頭先講到有啲即係實際上效用嘅考慮啦，或者實際上做唔做到啦。但如果真係從一個營運成本嚟講，係咪真係冇辦法負擔呢？或者會唔會大到呢一嚿錢要使嘅話，會令到有一啲嘅業界人士要即係刪咗間鋪啊、執笠啊咁？會唔會去到咁咧？又 真係會嘅。因為我哋行業咧，其實坦白講，今次啦，你話有機會有，因為呢樣嘢又去針對我哋啦。但係其實過往3次嘅停業咧，都我哋都係冇完全冇 冇我哋嘅什麼群組爆發冇嘅，咁都無端白事咧就停咗三次，而總共差唔多成半年時間。其實我哋都好慘，呢半年時間我哋只可以交租，政府所謂嘅保所謂嘅賠償嗰啲嘢咧，其實只係賠償賠償俾業主嘅啫。我哋左手嚟右手就俾咗個業主噶啦，基本上我哋自己生活都成困啦。咁、其實喺2020年其實就係蝕到好大鑊嘅情況之下咧，開業唔夠一個月又要使一筆錢。同埋可能仲要暫停嗰個運作，過幾兩個月先至可以完成到呢個系統嘅。其實無疑就係講我哋去絕路，我哋自己認為咧，其實有少少嘅諗法就係話，其實香港我諗有成我記憶中啊，有廿幾日咧，其實係零確診嘅，非常之好嘅一個表現嚟嘅。其實靠嘅唔係什麼抽風系統啊、打疫苗，或者我哋香港市民咧非常之係自律地，可能戴口罩啊咁剩啦。咁亦都睇到鄰近地區嘅台灣咧，就係佢哋都唔需要做呢啲，唔需要有啲咁嘅所謂嘅專家出嚟，又叫你做食肆又唔可以堂食啊，又要有健身中心又要好多規矩啊咁剩。佢哋需要嘅只係一個封關同埋戴口罩，已經可以好正常咁樣去運作咗，即係都唔需要做呢啲咁嘅嘢，大家都做得好，即係好舒服咁樣。 OK， 同阿柯尊鼎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啊！柯尊鼎咧就系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嘅召集人嚟嘅。头先咧都讲到有关于健身中心啦，嗰啲通风量嘅考虑咧，有专家就话即系咪要同食肆睇齐咧？咁有啲咁嘅睇法嘅。咁再之前咧，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安老院嗰方面啊，而家就话政府考虑紧喺一啲特定情况，即系咪可以放宽一啲探访上面嘅安排咧？咁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余太，早晨。 早晨啊，子珠。 是你好余太、 你好。咁我呢是安老院社住客嘅家属嚟嘅。即係呢一年之间呢，我觉得呢、這个疫情入面呢，即係令到嗰啲老人家呢，即係嗰度情绪呢，即係都会影响到佢嘅情绪啦。所以呢喺屋企人嚟讲同埋院友嚟讲呢，係即係喺好煎熬咗一年㗎。所以我如果希望呢，如果真係可以好似疫情或者我哋打咗针嗰啲人呢，希望可以放宽啲俾我哋探佢，因为我先生喺呢个疫情之中，其实佢系个受害者嚟。佢喺个一年入边咧，即系因为即系不安嘅情绪咧，即系来回咁喺医院住，来回咁一年几次喺医院来回，就因为佢情绪不安，见唔到屋企人。因为先生系一个白金信嘅受害者病者嚟，佢已经去到咧，即系唔可以表达同埋讲嘢嘅程度。咁咧就我佢住院咧系已经差唔多年几啦，即系喺呢个啱啱喺疫情差唔多开嗰阵时就入咗院。咁本应我哋就有一个姐姐就同佢喺一齐陪佢嘅。咁但系因为疫情仲唔准探访啦，所以就全部都唔俾探。咁佢变咗一个好无助、好无助嘅情况之下咧，个情绪非常之低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哋当院社嚟讲系应该可以，即系唔俾探，系佢哋嘅政策系应该系咁做。但是如果是可以有某种情况之下，即是看出了个病人的情况是需要的，才应该是酌情可以放宽，我觉得。 所以你和李先生，即如果见到有这个措施推的话，都应该会去打个疫苗，是吗？ 因为我已经打了，其实我真的很心急，因为我先生真的在这个病情里面，他看他本应该有一个可以吃到东西而变到不可以吃东西又不可以走的，即是在这个疫情中他身体差了好犀利，睇住佢系咁下降，即系我做到家族，佢就系好心伤嘅。咁希望即系冇办法咧，呢、這个疫情系大家都唔想嘅。咁所以我就希望，如果系可以放松嘅，就可以放松。所以我第一时间我去咗打，我就呢、這个政策未开之前，我就亦即刻第一个时间去打。我就希望我打咗之后，我可以去探我先生。咁所以我就希望，如果真系可以放松，院舍入边可以特别安排。俾我哋去探佢。 好啊，唔该晒阿余太讲到佢同佢先生嗰个嘅情况啦，讲到佢先生都喺院入边好耐冇见啦，都系有个帕金逊症嗰个情况。咁佢就话都已经系打咗针噶啦，咁希望可以呢、這个措施真系可以做嘅话，都可以等佢同佢先生可以探访啦。咁继续可以，大家有啲咩嘅分享或者睇法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嘅。另外咧，疫情方面啊，见到港大咧就话有个研究，咁就系、是、即系将所谓嘅混合式嘅接种疫苗，有啲人就叫做即系抽针啦，即系两只疫苗一齐 打嗰個嘅情況，會做一啲研究。而家就做緊一啲招募啊，揾一啲健康嘅人士咧，就係、是先打呢個伏必泰嘅疫苗，咁之後咧隔廿八日咧就再打呢個科興嘅疫苗。嗱、啊，詳情係點咧，或者效用上嚟講又會係有啲咩嘅研究方向咧？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亦都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嘅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頭先我講到嗰個嘅係咪話研究緊一個叫混合式嘅接種疫苗啊？係點樣嘅嗰個詳情？其實係 我哋廣大咧就係將會係做一個混合式嘅疫苗啦。咁嗰個就係會係先打呢一個嘅伏必泰，跟住咧就係會打呢個科興，隔二十八日之後咧就會打呢個科興嘅疫苗。咁我哋咧就係、是、希望咧係可以招募到最少五十人啦。亦都希望係如果係可以嘅，就可以達到一百人嘅一啲健康嘅人士啦，係18到60歲嘅，咁就會係進行呢一個嘅研究。咁我哋咧就會係呢個研究咧，我哋會清一色係招募係打呢一個咁樣嘅混合嘅疫苗。咁然後跟住咧，我哋就會係同另一啲嘅同年紀嘅人士咧，係會一做一個比較，係佢哋打咗係譬如兩針嘅伏必泰或者兩針嘅科興疫苗咧，係做一個詳細嘅嗰個抗體嘅一啲比較。 點解會係 唔同嘅時段咧？講緊係譬如佢嘅打第一針之前啦，打第二針接種嗰日我哋會抽血啦。28日打完第二針之後28日啦，跟住咧就會係半年同埋一年咧，都會係幫佢係抽血。去量度佢嗰個抗體。 點解會係先打咗伏必泰，先再打科興嘅？同埋啲人如果真係你招募呢啲健康人士，使唔使事前都要做啲即係身體檢查啊嗰啲咁嘅？ 嗱，點解要打伏必泰之前先咧？因為我哋知道咧係個 RNA 疫苗咧，即係會有一個比較闊啲嘅抗體嘅刺激。咁佢有一個叫做係 cell mediated immunity， 講緊係呢個細胞介導嘅免疫嘅。一個嘅刺激啦，咁呢一個嘅，因為有呢個刺激咧，佢整喺嗰個嘅抗體嗰個嘅刺激咧，係會比較闊啲。咁佢當佢闊啲嘅話咧，我哋先打咗個 RNA 疫苗，咁相對咧嗰個係滅活疫苗咧，佢係好依賴嗰、那個即係、就是、中和抗體嗰個嘅刺激。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即係先是打这个 RNA，再打这个回活呢，我们的科学上是有理由相信它是会那个最终那个抗体和保护力是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之前成日都说要打两剂同一个疫苗，如果只是打一剂呢，那之后隔了若干时间呢，那它们的效力就会下降的。那这个会不会令到这些即是做研究的参与的人士，令到他们最后可能两头不到岸，那个的疫苗保护的情况是不够的？ 唔會嘅，我哋即係我哋有啲早期嘅即係研究，我哋都覺得係唔會。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睇翻阿斯利康喺英國做嘅一個研究啦。咁都喺刺針度刊登咗，都係發覺原來如果係12周之後再打第二針咧，個效用咧。仲好過喺6個星期之內打第二針，咁呢個正講緊阿斯利康嘅疫苗啦。咁亦都係當然係喺英國嘅情況好適合，因為佢哋唔夠針，亦都嗰、那個醫療系統係崩潰咗。咁所以佢哋就建議咧係先為所有人咧係打一針，咁然後3個月後先打第二針。 但佢哋唔係抽針啊嘛，呢個 到嗰個抗體係唔會係喺3個月內咧係會下跌嘅。Okay. 但佢哋唔係溝針呢隻形式㗎，即係譬如而家嗰個係打完， 佢哋唔係溝針，係我講緊即係嗰個抗體嘅持久力，就算你打咗一針咧，其實都係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咁但係我哋知道，如果咁樣嘅溝針嘅形式咧，我哋科學上有理由相信係個效果會更加好。咁當然啦，我哋係目的係做呢個研究，就係想去證實呢樣嘢啦。 會唔會有可能有啲副作用啊？對身體會更加強咧，因為溝針。 唔會嘅，因為基本上兩隻疫苗都係安全嘅，咁、所以同埋我哋當然講緊係我哋都係 個研究咧都係集中喺一啲即係比較年輕同埋健康嘅人士去做。 嗯，所以應該就唔會反而溝針就加強個副作用，就應該唔會啦。 唔會嘅。 另外咧，見到咧之前話即係有啲嘅市民咧，如果接種咗第一劑之後咧，有啲叫做即係疫苗嘅反應比較強一啲，或者過敏咧，咁我就見你都有提到話，可能要接種另一隻技術平台嘅疫苗。我想問呢一個而家係譬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嗰度咧，有冇一啲機制係話啊，去到乜嘢嘅叫做成分過敏啊，對疫苗就可以轉去用另一隻嘅咧？咁即係譬如講緊出疹啊、頭暈啊、手腳麻痹嗰啲，算唔算係疫苗過敏啊？ 嗱，我諗每一個個別事件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啦。咁同埋我哋基本上我哋主要係講嗰個即係疫苗個事件嘅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係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咧，尤其是係即係過敏，譬如係有紅疹，或者係再嚴重啲，講緊係一啲譬如係嚴重過敏或者要休克嘅個情況。咁嗰啲我哋係要睇翻嗰個臨床嘅醫生嘅判斷同埋報告啦。咁亦都係咧，我哋會去轉介呢啲病人咧，係去我哋嗰個敏感門診去再進一步嘅一啲嘅篩查，同埋去做一啲嘅測試。咁有機會其實佢測試翻原來佢唔係敏感喎，咁佢可以好安全係打翻接種第二劑同一款嘅疫苗都得。咁但係又有可能佢係原來佢真係對某一啲嘅疫苗嘅某一啲嘅成分係敏感，咁所以咧就係可能需要咧係轉打另一個平台。咁我哋希望咧係會之後會相互一啲機制咧係容許嗰個嘅市民咧係接種另一個平台嘅疫苗。 即係即係而家但係都係得兩隻，即係基本上唔係即係BioNTech 就係科興噶啦，唔係應該係咁樣咩？ 可以咁講，但係當然我係唔排除之後有第三、第三、第四個平台。 Okay。 咁即係頭先你話去到門診嗰度，即係如果一般人打完針啦，有出疹啦，係可以去啲私家醫生嗰度做一啲嘅測試，睇下係咪對疫苗過敏嘅。即係私家醫生一般 人。唔係，我哋有指定嘅唔係個個都，唔係每一位醫生都識做，係有我哋係專科嘅免疫嘅醫生咧，係可以喺嗰個免疫門診係做呢樣。 我嘅測試我亦都見到話，即係而家有啲人士如果打完之後覺得懷疑自己可能都過敏，或者有啲反應過大，可以係咪有啲特別嘅個案咧？係商討特別寬限，佢哋可能三個月或者六個月之後先打第二劑。咁呢個情況同過往大家話即係盡量第二劑都要隔廿幾日嗰個嘅距離又遠啲啊嘛，會唔會影響成個疫苗嘅效力嘅呢、這個？ 我哋有理由相信唔會咯，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阿斯利康個疫苗都已經證實咗，其實長遠啲、耐啲時間打第二針咧，其實唔會影響個效果。 即係所以科興都 覺得其他嘅平台都係有機會係有咁樣嘅做法。咁當然啦，同埋我哋都係最緊要係以病人本身嗰個嘅健康同埋安全係最重要。咁所以我哋係會先睇翻佢每一個個案佢。嗰、那個嘅所謂嘅事件或者敏感嘅原因，咁然後再評估咗，咁先再建議佢之後再適唔適合再打。如果適合再打，係會唔會轉嗰個平台？咁、 okay。 我哋會希望會係我哋會同政府係會即係商討係點樣去安排呢啲有啲特別嘅安排。 呢、這個會唔會今日開會傾埋？因為今日咧就係、是委員會咧都會開會傾埋，其中有一個個案就係伏必泰嘅疫苗嘅打完之後有一啲嘅死亡嘅情況出現啦。係咪都會同傾埋頭先講嗰啲嘅機制咧？同埋呢一個個案你自己初步判斷同疫苗嗰個接種有冇關係咧？ 暫時我見到嗰、那個不幸離世嘅人士咧，其實就係、是、都係有長期病患同埋有三高，亦都有吸煙嘅習慣。咁我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相信很有机会跟那个疫苗接种是没有关系的，很直接的关系。那我们都会希望可能商讨其他，当然是一些的严重的事件，那同埋可能商讨下那个接种那个机制可不可以有些宽限的情况。那我们是会之后会是再同返是政府是再倾那个的安排。 Okay。 嗯，見到一些報道啦，講緊阿斯利康嗰隻疫苗啦，咁就之前歐洲有啲國家都係停用嘅，見到有啲嘅事故，咁啊見到而家咧美國監管機構咧就話阿斯利康公布嘅美國臨床測試結果咧就話係好似都話啲資料咧係過時，亦都話可能提供了一啲不全面嘅效用數據咁，因為成日都我哋講話睇嗰隻疫苗究竟有冇用咧，見到譬如喺本港嘅專家都話係好睇數據噶嘛，咁而家可能話即係美國方面話可能佢啲數據都係不全面喎，咁我哋如果純粹係基於個數據去睇，即係疫苗係適唔適合用咧，咁會唔會都有啲問題？或者有冇留意開呢個情況啊，教授？ 嗱，其實睇翻咧，永遠嗰個病毒永遠都喺度變緊嘅，即係永遠都有一個所謂尤其是變種嘅病毒啊出現啊各方面嘅嘢。咁其實每一個疫苗佢都會係定時去做一啲新嘅即係測試或咩。咁但係阿斯利康你睇翻咧，其實佢嗰、那個嘅第三期嘅臨床報告咧，個中期同埋一啲初步嘅最後嗰報告咧，其實都係已經係有啲數據出咗嚟，咁、那個效用都係好好嘅嚇。咁亦都係歐洲藥物藥檢局咧，亦都已經睇過係佢，尤其是講緊係血管生息個問題咧，其實係同個疫苗無關嘅嚇。咁、所以基本上係嗰個疫苗本身係有效同埋安全。 但美國話咩過時？ 需要反而知道嗰個嘅數據咧，大家其實每一隻疫苗可能嚟緊要睇個數據咧，就係對於一啲變種病毒嘅效用。我諗咁呢個先最重要。 Okay. 但美國話嗰啲資料可能過時，這個會唔會都跟進下委員會嗰度？ 我哋會其實係委員會係會定時有向唔同嘅即係藥廠咧係攞翻佢一啲最新嘅數據。咁我哋會再審視呢樣嘢。 好啊，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孔凡毅教授咧就係港大內科學系嘅臨床教授嚟嘅。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咧係有千禧年代，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 首先睇《東方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目前只係遺漏16至29歲嘅人士不屬於疫苗接種嘅優先組別，咁預料涉及大約100萬人。如果再有新一批科興或者係復必泰疫苗抵港，樂意進一步開放俾所有人接種。對於港府研究放寬接種疫苗的年齡限制，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說，復必泰疫苗的臨床研究包括16歲人士，但由於科興的臨床研究數據只是包括18歲以上人士，估計屆時16和17歲的青少年只能夠接種復必泰。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亦都不建議讓16至到未滿18歲的人接種科興疫苗，因為做法會偏離科興的研究數據。《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文匯報日前報導，位於土瓜灣的仁澤醫務中心有護士向市民展示資料，對比科興疫苗和復必泰疫苗，聲稱科興聲譽不好等。記者以病人身份向診所醫生劉東華查詢疫苗接種的時候，對方隨即勸退記者不要打科興，反而叫記者到政府的疫苗預約系統預約復必泰疫苗。衛生署昨日表示，署方在收到傳媒查詢之後，隨即透過電話聯絡有關醫生和上門調查，認為診所違反疫苗接種計劃下指定私家診所條款協議，前日終止與對方的合作，並且即時安排回收尚未使用的科興疫苗。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院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即将开展。有院舍业界透露，有原本到诊医生对为院友评估是否合适接种感到压力，担心要承担责任，不想协助注射。有不少院舍就需要寻找其他到诊医生来协助。平时有到院舍诊症的家庭医生林永和就说，他到诊的院舍暂时未有院友有意接种科兴疫苗，又说对于有到诊医生却步表示不是太意外，认为始终有一定风险。卫生署发言人就说，已经举办简介会向参与的到诊注册医生讲解有关安排，以及发出指引详述内容。星岛日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受到全球暖化影響，本港去年平均氣温錄得有史以來第二最溫暖的一年。天文台預測今年全年平均氣温會較正常高，並且有可能再度成為有記錄以來最溫暖的十個年份之一。而天文台亦都預料今年全年或者會有5至8個熱帶氣旋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屬於正常至偏多，但難以預測會不會出現超強颱風。 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西九文化區 N+ 博物館有展品被質疑是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會會議前表示，文化藝術如果違反國安法，是會嚴肅認真處理。管理局消息人士表示，一直未有預備展出艾美美的作品《透視研究天安門》，會循著關注兒童不宜的角度研究將網頁展示作品當中有涉及裸露的部分來處理。有不願具名的董事局成員就說， N+ 是屬於世界級博物館，不能夠單以一兩件的展品作出評價，又認為香港在今日政治對立環境之下， N+ 就更加有必要展示不為某一立場站邊的作品。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據了解，粵港澳大灣區警察協會已經在中央批示和特區政府支持之下，在2月6日成立，38,000名香港警察和保安局人員自動入會，該社團在香港的註冊地址是灣仔警察總部。對於警隊和管理層在粵港澳大灣區警察協會的角色和代繳會費是否涉及公帑，警方在截稿之前未有回覆。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講到，近日餐飲業界提出只是要政府肯放寬員工每兩個星期檢測一次的規定，相信大多數從業員都會願意接種疫苗，長期被迫停業的行業就更加渴望以打疫苗換取解除行業死刑。社論說，將打疫苗和鬆綁掛鈎，還可以在更多和生活範疇進行，相信可以在短期之內將接種率推高。星島日報社論。 成報社論說，無論社會的疫苗接種率是高是低，逐步開放家屬到安老院探望親人，政府應當盡快研究。政府近日提出，接種率如果足夠，就能夠放寬院舍探訪安排。社論認為，院舍探訪安排絕對不應該與高接種率的條件來交換，否則就顯得這個政府太沒有人性。成報社論。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府昨日表示，考慮再擴大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優先群組，16歲以上全部都可以接種。不過16歲以上人士畢竟佔了全港近九成人口，大約有650萬人，但是已經抵達的疫苗只是暫時有超過230萬劑，必須小心規劃分配。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香港有預訂的英國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製藥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繼歐洲十幾個國家一度停用之後，美國監管機構昨日突然表示，阿斯利康最新公布的美國臨床測試結果懷疑用了過時資料，可能影響疫苗有效率的完整性。港府有必要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看看有沒有需要有跟進行動。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坏车拖走了大约都是两分钟，现在还是挤塞，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环宇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都非常之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就挤塞排到马场对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阿拉斯加会谈是不是定调了日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呢？请来国际关系学者袁微昌讲下。 咁我谂我哋唔好过分放大喺今次有三轮会谈嘅第一轮嘅会谈入边嘅开场白啦。我相信美方唔衰得嘅，喺国内嘅政治压力之下，啲盟友都睇住佢。咁第一次有少少火花，有少少摩擦，其实都好正常。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2021年3月24日，当局考虑放宽院舍探访，院友和探访者均接种疫苗或可见面。 新增12宗确诊，4宗本地感染，1宗源头不明，再多1名确诊者离世。 律政司去年提17宗刑罚复核申请，较之前2年总和多。 科罗拉多州枪击案后，拜登呼吁禁止突击步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有讲到咧，有关于喺院舍，而家有啲嘅说法咧，系都话咧考虑紧啊，政府就系喺一啲打咗2剂疫苗超过2个星期嘅院友啦，或者探访者啦，咁佢哋都可以咧喺一啲特定嘅情况，譬如院舍有一啲嘅指定通风房间啊，戴咗口罩嘅情况之下咧，都可以系探访翻。因为其实喺疫情呢段时间咧，一啲嘅院舍都好长时间系唔俾一啲嘅亲属啊。親友是去探一些嘅院友的，如果真的做的話，你又怎睇咧？會不會 都等了很久，或者咁樣的情況下，會不會都吸引到你，令到你想快啲去打疫苗呢？歡迎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梁先生，早晨。 係早晨， 早晨梁先生，請講。 啊，嗱，我咧就本身是一個照顧者，同埋咧係家屬嚟嘅，即照顧者。譬如好似嗱，有一啲院舍咧，譬如好似我爹哋嗰個院舍咧，就已經有一個恩恤嘅。因素探访，咁我爹哋冇打针，因为我爹哋系冇可能打针，即系佢系长期病患，同埋系严重中风。 嗯， 即系根据啲大国手所讲咧，譬如好似许树昌医生所讲咧，就最好唔好打啦呢啲，因为惊啲只，我相信呢啲疫苗咧，即系新冠疫苗咧，系帮到啲人去抗疫，但系我惊佢隔山打牛。 嗯， 即系变咗你系保护到佢唔会感染呢只病，但系你会衍生到个副作用，就令到可能佢本身长期病患嗰啲咧。就致癌生即加重咗佢原本嗰长期病患嗰病患，咁佢就痛苦好多。 嗯、 我哋呢个好痛苦。咁而家有啲院舍咧，譬如我都系尿因酸，就系、是、你要去做检测，检测咧尿喉尿鼻，咁你72小时之内，3日之内你有效嘅话咧，你就喺3日之内咧就可以咧。有時間去探我爹哋嘅， 係 幾好嘅，幾好嘅。 嗯， 其實我大家都冇打針嘅，我哋啲都冇打針，到而家我都未有打針，因為我本身我自己都有啲長期病患，即係長期食藥，我就觀察緊好唔好打。 嗯， 因為而家聽我有咩冬瓜豆腐，有咩事，我點樣再照顧我屋企人咧？ 嗯， 係咪？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係可行嘅，即係而家呢一個即係呢間院舍嘅因素咧。 嗯， 咁當然啦，你要夾個時間啦。譬如我諗住，譬如呢、這個後日去呢、這個。探我爹哋嘅約咗啦，咁但係你 D3 就 D1 你一定要做個檢測。咁、 嗯、 你而家呢頭呢個鼻，你第二日24小時之內之後，佢都會有個報告俾你噶嘛。咁、 嗯、 你嘅手機已經有個檢測報告陰性，咁你咪可以去咯。如果你陽性，咁你咪唔好去咯、嗯。 但去到咧，使唔使話又要隔住啲簾啊、玻璃？ 一樣係一樣係照咁做嘅啫嘛。咁、嗯、我相信將來我哋打針打曬針，我諗一樣咁做。譬如我哋上到去咧。我哋上到去係要著保護衣啦，當然要俾錢啦、嗯。即係如果除非你自己自備啦，即係合規嘅保護衣，一樣係可以做得到呢個效果，起碼見到人啊嘛。咁、 嗯、 當然啦，如果你話要落街嘅就冇可能。將來係咪打咗針可以帶我爹哋去飲茶啊、去玩啊、去公園啊？我諗你都冇可能，即係個疫情問題啊嘛、 嗯。 其實老人家喺院舍係最安全嘅，只不過即係你可以避到呢個疫，但係你其他衍生其他嘅問題一定會有精神狀態啦。即係話好似嗰位女士打嚟啦，即係喺度喊咁樣。 呢个系我身同感受。 O、okay. K， 但我觉得嗰个因恤个政策咧系可行嘅， okay. 即系俾冇打针嗰啲人咧系可以多个选择。我哋希望政府考虑呢一样嘢咯。 好啊，唔该晒阿梁生讲到佢自己嘅同佢爸爸咧喺院舍嗰个情况，咁就话有啲嘅因恤安排，其实做一啲检测咧都应该系可以即系、就是、保护到嗰个嘅情况，唔一定系一定系打针嘅。咁佢就即系都几支持因恤呢个嘅做法嘅。咁另外都想讲下另一个嘅题目啊，有关于立法会嘅议事规则嘅修订。嗱，之前喺内会嗰度咧就系、是、通过噶啦，咁啊今日咧就会喺立法会大会嗰度动议。今次的议事规则修订有些变动，包括就所谓停职罚则等等的，就说主席是可以就着议员极不检点的行动动议是不容辩论的议案，再交由 议员去投票去决定是否暂停那位的议员的职务等等，有一些这样的修订。另外也有些是涉及议员发言的时限是会缩短等等的。你有没有留意议事规则修订呢？欢迎打来18723讲一下。详情是怎样都可以请一位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谈。有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谢伟俊，早晨。 早晨，国民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谢伟俊。今次那个议事规则修订可能即是大家公众未必好完全了解，但可唔可以简单讲下一啲最大嘅改动系边啲啊？ 刚才你都介绍过咧，就系关啲所谓罚则啦。咁基本上我哋以往咧就得两个极端啦，一系就系只系讲出场，跟住就冇咩后果嘅。 嗯。 咁另一个极端咧就系用翻基本法里边，包括立法会嘅议事规则咧，系可以所谓谴责或者系动议某啲嘅议员咧犯咗规嘅咧，就可以系话要罢免佢职务。但呢个都系另一个极端嚟嘅。咁而且以往亦都因为由于系要有三分二通過咧，所以基本上都做唔到嘅。咁而家呢個方向修正嘅方向咧，就希望可以喺個中間路線度咧，既不是就咁出咗場去飲咖啡食煙算數，亦不是又要馬上取消咗議員資格，而可以有啲比較係有或者所謂叫有壓力嘅懲罰嘅方式咧，例如話停止佢參加立法會嘅會議啊。同埋我哋將來考慮緊就好唔好係喺嗰個經濟上有啲制裁，例如話如果停咗職嘅話咧，係咪應該個薪津方面都要停發咧？咁但係呢個由於牽涉到要修例咧，所以就要下一步先處理。咁現階段咧，我哋只係或者有個選擇俾主席咧，就如果係有啲嚴重嘅違規咧，淨係趕出場都唔夠嘅話咧，希望可以喺出場之後咧有個停賽嘅時間，即好似踢波咁，紅牌出場之後要停賽一場兩場咁樣。 今次所謂嗰個嘅停賽就係涉及如果議員係俾主席覺得佢係極不檢點嘅行為啦，咁主席可以動議一個不容辯論嘅議案，咁就係停職務，咁最少就話應該第一次停都要停一個禮拜㗎係嘛？咁 係啊 係。係咯，呢一個做法會唔會都即係好似聽落幾重啊嗰個做法？咁如果係停成個禮拜，由主席可以動議一個不容辯論嘅議案，會不會對於一些即被指是極不檢點行為的議員來講，都會即那個的抗辯的機會是小一點，或者根本是沒得上訴抗辯，公不公平呢這個做法又？ 首先你已經是說的要極不檢點的行為才會這樣做，如果不是這樣主席都不會隨便有這個這樣的動議，都有政治後果的，如果他真的亂這用這個程序。第二就是即使是不容許辯論，但起碼都會有個程序公義，雖然我們規則裏面冇寫得好，或者好死啦，但係通常主席都會應該咧俾個機會有關嘅同事咧係解釋下點解咁做啊，咁然之後會去做，但係到最後都仍然係要整體嘅議員咧係通過動議啊，先至會有呢個後果啫。 會唔會出現一啲可能唔同政見或者勢力或者相對獨立啲嘅議員，佢唔係一啲大黨派嘅，咁佢哋可能就有機會大啲機會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係被暫停職務，會唔會咁樣？ 如果佢大啲機會犯規嘅話咧，極不檢點嘅話，自然會大啲機會被罰啦。咁我諗呢個係其實係政治中立嘅，每一個政黨有機會都有啲同事可能比較激啲，或者可能係唔係咁受規矩嘅。所以原則上就應該唔係政見方面問題，而係佢嘅行為舉止嘅問題啫。 頭先你提到咧，呢一個係好似一個中間路線啲，中間落墨啲啦，即係唔係過往可能議員離場之後可以繼續做喺外面啦。咁另外亦都唔係即刻取消佢嘅議員資格啦。咁但我的確都見到有啲建制派議員。在內會傾嗰陣咧，都話覺得好似都重手一啲喎，咁自己覺唔覺得係咧？即係嗰個罰嘅程度咁都重手咧。我見到話，如果四年即係任期之內啦，有四次停職咧，就會去到8個星期咯，去到。 係啊，但係相比起譬如好似我哋 好多時都參考嘅，譬如英國國會啦，咁佢哋其實嗰個罰則仲嚴緊嘅，佢哋甚至乎如果係超過可能三次之後咧，成個 term 啊，即係成個任期餘下嘅嗰年嘅任期咧，都係唔准參與議會嘅事務。咁呢個我相信係一個或者要撥亂反正維翻議會嘅尊嚴嘅其中一個必須要做嘅修正案。 嗯，但过往如果要令到即系所谓拨乱反正，或者令到维持翻议会嘅秩序，过往主席都可以有权叫议员离场噶嘛？呢个系唔足够。 系啊，但系即系正正刚才我哋讲嘅焦点就系话，定系劝住离场，或者罚咗离场之后咧，都系好似冇事咁，之后都罚完晏就可以翻埋嚟领个会咁，咁变咗系完全冇压力咯。 嗯，但系点定啊？你哋话停一停，即系一次就罚已经一个星期，跟住就倍数咁上噶咯，已经 系。两个星期、四个星期咁上， 系咯， 之后就系啦。 系咯，即系你哋当初咁样，即系唔即系点样倾出嚟嘅呢个系，会唔会都 呢个都系建基于翻参考翻英国国会佢哋嗰个做法，都系一个即系一个几何式咁上去。 嗯，但系暂时头先你都讲到话啦，即系停职啦，咁但系你话薪酬啊、薪津嗰方面咧，就要因为再修例系嘛，咁所以就下一步先咁样系嘛？ 冇错，冇错。 嗯，即系你都预计系下一步会再落去就系、是、停职嘅呢段时间，佢哋系冇薪酬嘅呢、这个系。 方向是咁样研究，但系到最后做唔做得成，点样做咧，都仲系有一啲嘅空间嘅讨论。特别由于而家咧，我哋都可能焦点咧聚焦喺政改方案嗰啲法案咧，咁所以恐怕我哋余下嘅任期都未必可能有时间咧系喺修例方面做到呢个工作。但系我哋总嘅嚟讲，我哋系摆嗰个研究板上边咧，我哋会处理下一步研究。 嗯，另外咧有关于议员发言时限嗰度咧都有啲改动，原先就系、是应该系唔多过15分钟嘅，而家就改到有啲系3分钟啦，有啲去到5分钟啦，有啲10分钟啦等等，点解会有呢个改动咧？又 基本上都系考虑翻整个议会嘅有效运作嘅整体嘅功能，加埋个别议员嘅发言嘅权利啦，咁我哋喺度作出一个平衡。咁以往咧就大家都好知道，議會係我哋好多拉布嘅可能性、拉布嘅空間，而事實上亦都有拉布嘅行為咧，咁導致到咧就而家呢個修正係希望可以將個平衡做翻好啲啦。咁譬如我哋而家講緊最大家常見到嘅，譬如喺法案嘅動議裏面咧，以往咧我哋可能每一位議員有15分鐘時間啦，咁今次修正咧，我哋將個上限咧就係改咗喺10分鐘度。咁另外一個比較係會經常有拉布出現嘅或者流動咧，就係關於嗰啲所謂全體委員會嘅階段咧，就有關修正案作個辯論咧。咁由於以往咧就發言時間15分鐘，加埋都可以多次發言，咁呢個係最容易。亦都最被濫用嘅一個拉布嘅空間嚟，咁今次我哋嘅修正案希望可以做到咧，就係保留翻可以多次發言，不過就每一次只係5分鐘嘅啫，咁就變咗，亦都同時可能咧就係容許主席咧，或者佢自己個人又好，或者經過同內會商量之後咧，就將嗰個辯論嘅整體嘅時間咧設一個上限，咁呢個都可以希望將整體嘅有關嘅時間咧係一個控制範圍，等佢有效運作。 嗯，我见话系咪话政府嘅议案等等咧，可以最多辩论4个钟头，系咪话？ 冇错，不到于4小时 吓。嗯，咁既然佢已经定咗话最多系几多个钟头，咁点解仲要拆散每个议员每次讲嘅时间、发言嘅时间都要缩短啲咧？即系理论上，就算有拉布，咁最多都系4个钟头啫。咁 系啊，但系我亦都唔想有啲议员系佢本身个别嘅发言时间系被剥夺咗，咁所以公平起见咧，除咗整体性。嘅上限之外咧，個別議員嘅上限都設埋咧，咁變咗係更加可以用一啲議員可以有平均嘅機會發言。 嗯，因為我見有啲議員就特別關心啦，佢舉個例就係講緊譬如修改基本法啊、彈劾特首啊呢一類都限到最多係辯論4个钟头，咁啊每次可能都係5至5分钟咁，呢個會唔會又限得太多咧？呢個又 我諗其實如果真係要講咧，就4个钟头都好多嘢講噶啦。咁如果善用時間而唔係拉布或者講埋啲廢話嘅話咧，其實就我覺得就做一個恰當嘅平衡咧，都足夠嘅。 但正常，譬如正常秩序之下啦，去討論啦，咁有冇需要即係將佢哋嘅發言辯論，即係立法會議員其中一個嘅工作就喺議會辯論啊嘛？咁既然秩序係正常嘅，有冇需要限到咁緊咧？即係好似而家話幾個鐘咁樣，就算一啲修改基本法咁大嘅議案都係咁。 是啊，其實呢個亦都係參考翻其他國會，因為其他國會基本上都會有啲類似嘅上限，就唔會係即係無了期咁。咁我相信咧，我哋只不過係做緊一個平衡嘅工作，就令到議會嘅再強調一點，就係有效運作。 平衡翻個別議員嘅發言時間，作出適當嘅安排咁解。 其他國會譬如有冇一啲例外嘅情況？譬如頭先講到話修改基本法一啲比較大嘅爭議性啲嘅，會唔會都係可以有一啲豁免嘅情況，唔使一定要限住最多四個鐘頭？ 我就一下講唔到其他國會係呢啲咁嘅重大議案嘅上限嘅時間，不過我相信一定係有一啲嘅特別嘅例外嘅安排嘅。 另外我就想了解到剛才你都讲到话，即系呢一啲嘅措施，其中一样就系针对一啲拉布嘅情况啦。咁喺日后嘅或者而家嘅立法会啦，一啲即系所谓反对派嘅议员唔存在啦。咁亦都见到日后嘅经过人大嘅决定之后，即系可能入闸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未必系过往嘅一啲议员啦。其实而家嘅议事规则嘅修订系针对边一类议员咧？仲系？ 到处唔系针对个别议员，系针对成个制度、成个议会嘅有效运作。即系以往你可能咧，就议事规则里边咧，由于系仲系喺或者殖民地年代遗留过嚟嘅，好多都系靠大家嘅自律啦。咁但系发觉喺实践经验方面咧，始终如果嗰个条文做得唔足够，有漏洞多嘅话咧，自不然可能会有啲机会系俾某啲个别嘅政党或者议员佢哋系去滥用啦。咁要我哋希望可以修正翻嘅话咧，系其实唔系针对任何政党任何党派，而希望可以整体上将个制度做得更加完善咁解。 但你预示到会再有过往嘅行为，或者有议员会针对呢一啲漏洞去做咩？即譬如过往，即大家都特别提啦，冲击主席台啊，滥用议事规则啊，但系呢啲预期日后嘅立法会再会出现呢啲情况咩？ 其实我哋就算好似出呢个例子咧，如果我又拉咗一个犯罪集团，咁唔等于嗰个法例可以取消，以后都冇人犯罪。我哋希望只系喺个制度上尽量完善。在個條文上盡量公正，咁有冇人？如果冇人去濫用更加好啦。如果有嘅話，至少有個防機制咁解嘅。 好啦，今次另外一啲修訂咧，就亦都係咪講到話有啲議案係唔容許動議中止待續或者休會待續嘅？呢啲係喺邊啲議案度可以做啊？ 有一啲譬如話，可能係需要內會通過咗批准先可以喺或者個大會度提出啦，咁樣又或者嗰個先後次序嘅安排上咧，具體一啲可能要睇翻個別嘅。一啲嘅或者相對唔同嘅性質嘅議案有唔同嘅安排啦。 我見到有啲人士特別提就話取消議員資格呢一類議案都唔可以提中止待續或者休會待續嘅，係咪有特別原因嘅？呢個係 主要都希望唔想有任何濫用嘅情況出現啦。咁其實我哋都係希望一次過將一啲盡量以往試過的經驗，甚或係預計都將會有可能發生被濫用嘅一啲情況咧，盡可能係預早咁去作出好似我哋打防疫針咁樣預早有啲防疫嘅安排咁解啫。 再想問一下啦，即係法定人數點算呢個咧？係咪話日後都會再處理？但今次就冇喺修訂嗰度提嘅，係嘛？ 係就呢個方面咧，我哋正在仲係等緊一啲資深大律師翻嚟嘅意見咧，就有關法定人數方面有冇喺譬如話人數本身就基本法寫得好死㗎啦，恐怕係唔能夠點樣喐動，除咗改革基本法之外。但係如果有如果係話有人提出人數唔夠嘅時候點樣處理咧？咁、呢個基本法就冇寫得好死嘅。咁我哋希望議事規則裏面咧做出適當嘅安排，點可以令到冇或者過多嘅濫用嘅情況出現？ 唔該曬，謝偉俊，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澳门卫生局表示，收到复星实业书面通知，由于近期注意到多个批号为210102嘅德国 BioNTech 生产嘅 mRNA 新冠疫苗瓶盖嘅包装有瑕疵。BioNTech 同復星醫藥已經進行調查，必須立即暫停接種。澳門當局表示，到目前為止，BioNTech 同復星醫藥仍然並冇理由認為產品安全存在風險，但謹慎起見，喺調查期間必須暫停接種該批號嘅疫苗，直至調查結束。新聞公告又話，澳門引進嘅 mRNA 疫苗全部屬於該批次，即日起暫停接種，直至另行通知。今日起已經預約接種有關疫苗的市民，無需前往接種站接種。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病例，其中上海佔3宗，天津和廣東各佔2宗，其餘3宗分別來自內蒙古、四川和甘肅，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8名無症狀感染者，全部都是境外輸入。內地累計有90,125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韓聯社引述南韓多名政府消息人士報導，北韓在過去的星期日曾經向朝鮮半島西部海域發射兩枚巡航導彈，如果屬實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北韓首次試射導彈。報道指南韓軍方探測到有關導彈，平壤當局試射的屬於短程導彈，不是彈道導彈，因此並沒有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有美國官員亦認為北韓發射的短程導彈不屬於安理會決議涵蓋的類別，形容是正常試驗的一部分，華府會繼續嘗試與平壤當局接觸。拜登回应时认为事情没有出现重大变化。英国全国各地都有活动悼念死于新型肺炎的民众。星期二是英国去年因为疫情封城一周年，多个著名地标包括伦敦眼、温布莱球场等晚上都亮起黄色灯光，教堂响起钟声并燃点蜡烛。在国会议事厅，议员站立默哀一分钟。唐宁街首相府外亦放置了蜡烛悼念。首相约翰逊表示感谢民众的勇气、纪律和耐心，并赞扬过去一年的抗疫英雄，包括医护人员、运输工人、警员和士兵，形容国家正逐步通往修复自由的道路。英国单日再有5379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112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8点，跌119点，成交金额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1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9.5升一蚊，美团305.4升个六，友邦保险95.65跌七毫，吉利汽车20.9，吉利汽车系21蚊跌咗1.5，金蝶国际26.2升五仙，快手281.2跌20蚊，阿里巴巴232蚊升两蚊，怡海国际82.7，怡海国际最新系82.75跌16.5，中国平安94蚊升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8，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9，人民幣6.521，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7。日經平均指數報28,685點，跌310點。港金现价报16,010，跌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78美元，卖出1,72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排到顺德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翻观塘道方向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 special， 音乐行先，星期三。 我与你永不可。爱你爱到死，啊，可不再紧握我热恋。现在是你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晚八点到十点，手下留情。 有梁礼勤、刘信文同你一起由张学友第一首开始。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1年3月24日，当局考虑放宽院舍探访，院友和探访者均接种疫苗或可见面。 新增12宗确诊，4宗本地感染，1宗源头不明，再多1名确诊者离世。 律政司去年提17宗刑罚复核申请，较之前2年总和多。 科罗拉多州枪击案后，拜登呼吁禁止突击步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39啦。嗱，见到有关于一个疫苗嘅最新消息，咁就话本港所有打伏必泰疫苗嘅中心咧，今日都要暂停。咁政府稍后咧会有公布噶啦。讲一次啊，就系本港所有打伏必泰疫苗嘅中心咧，今日都要暂停。咁政府稍后会有公布。咁另外见到咧有关于澳门方面嘅卫生局啦，咁佢哋都话咧系收到复星嘅公司嘅书面通知，咁就话近期咧系注意到有多个。同一個批號叫做210102嘅德國 BioNTech 生產嘅疫苗啦，佢嘅嗰個樽嘅封蓋咧有一啲包裝上面嘅瑕疵，咁就話 BioNTech 咧同埋復星醫藥咧已經對有關嘅問題嘅原因係調查，咁亦都係立即係暫停接種嘅。咁啊見到公佈嗰度咧，澳門嗰度就話咧係到目前為止啦。BioNTech 同埋復星醫藥咧都話係冇理由認為產品安全係存在風險，不過謹慎起見咧喺調查期間咧都係要停止接種呢一批嘅疫苗，咁直至調查結束為止咁啊。咁啊，繼續咧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之前同講到咧有關於安老院啦，有關於疫苗啦，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就有梁太，早晨。 早晨啊，蕭生。 係你好。 你好， 請講你講邊方面啊？ 我咧就想講即係。长者院舍咧嘅探访嘅， 咁我呢就觉得呢，如果係要勉强嗰啲长者呢，佢哋即係接种疫苗呢，屋企人先至可以去探佢哋呢，呢、這个呢就係唔係好实际呀，同埋唔係好合理嘅。 嗯。 因为呢啲长者呢，佢哋多数都係年纪大呢，同埋有啲长期病患呢，咁佢哋呢就係、是、比较担心呢，即係接种咗疫苗之后呢，就是、有啲副作用啊，有啲反效果咁樣嚇。咁、我哋即係唔係老年嘅人呢，已經有呢啲擔心啦嚇。咁、如果要佢哋即係夾硬係要佢哋接種咗疫苗，屋企人先至可以去探佢呢，呢、這個我覺得就即係唔係好實際可行咯嚇。咁、我覺得呢就會唔會係院舍嘅員工同埋去探佢哋嘅屋企人或者係親友呢，係佢哋去探就即係佢哋係接種疫苗，要有接種疫苗係比較可行啲呢、因為院舍員工佢哋係喺出面啦，去院舍返工啦，咁有可能係帶到啲病菌去嘅，咁啲家人呢亦都如果去探呢，亦都係有可能係会传染俾佢哋嘅老人家嘅咁样吓，咁因为 但呢个会唔会都有风险啊？因为成日话就算接种咗疫苗，尤其是第一代嗰啲咧，可能都有机会感染噶，即系仍然可能存在风险噶。如果个院友未打嘅话，咁惊唔惊呢啲咧？又 嗰啲院友咧，佢哋喺嗰个院舍里边咧，就似乎系一个比较即係安全啲嘅環境啊！即係佢哋見嘅時候，當然都係要隔開啦，嚇咁就盡量即係唔好被感染到啦。依家即係喺院舍裏邊嘅院友咧，佢哋即係感染嘅機會似乎都唔係好高啊！嚇咁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即係佢哋已經係唔准屋企人探咧，已經係有一年咁長啦。咁呢樣嘢咧係非常之不人道嘅。 OK， 咁因為啲長者咧，佢哋個精神健康啊，個身心健康咧係一樣咁重要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太，仲有李先生喺電話旁邊喎，早晨。 係早晨， 早晨，李先生請講。 係，我想講下健身中心咧，要有啲換氣咧，即係要啲新鮮空氣入去嗰度。咁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做緊運動嘅時候，嗰、那個呼吸啦係好好 急啦，急啲啦， 好快速啊，成係咪要吸大量嘅新鮮空氣，咁先至可以即係保持到嗰、那個體力啊嗰啲咁嘢去做運動。咁就同埋咧剛才咧即係我唔係太同意咧你哋訪問嗰位代表係嘛，嗰、那個都係好似健身中心嘅代表咧。 哦，你講柯尊鼎係嘛？佢係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嘅召集人。 即係我就唔係太同意佢嗰個說法啦，因為即係我相信咧嗰、那個即係公眾嗰個健康咧係好緊要嘅，同埋咧呢啲係佢哋嗰個客人嚟噶嘛，咁佢哋更加係需要保護嗰啲客人嗰、那個健康啊嗰啲咩嘢啊，同埋免受嗰個感染咯。咁 即係你都有去開啲健身中心，有留有冇留意開啊？嗰啲換氣嗰啲設施有冇留意啊？呢啲啊？ 我主要係去即係呢個YMCA 或者 YWCA 嗰啲咯，嗰啲健身中心咯，咁、就同埋咧，我覺得佢哋應該係要將嗰、那個譬如話佢話要可能要加啲equipment 啦，或者加啲抽氣扇啊，或者係抽風個系統嗰啲咧，呢、這個應該佢哋係要預計埋喺嗰個經營成本裏面咯，就唔應該咧，就覺得好似係啲額外嘅嘢咯嚇。 佢哋話因為有好多已經開咗業啊，所以佢哋要裝咧又唔係咁容易咁。頭先佢有啲類似嘅講法。 我諗總有辦法嘅。我諗一句講曬就佢哋就唔係好想再拎錢出嚟咁解啫。我自己覺得，所以我就唔係太同意佢嘅説法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先生，同阿李先生傾到呢度，講到佢自己都有去開健身中心，咁就關注到嗰啲換氣設施，覺得應該要保障多啲啲顧客啊咁。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日前有個報道咧，就關於一啲有一間診所喺土瓜灣。 蘭嘅，咁就喺佢亦都參加咗呢個接種疫苗嘅計劃噶。咁佢咧就喺個診所嗰度咧就貼出一個嘅自己整嘅表格，咁啊比較咗科興同埋伏必泰嘅疫苗。咁啊其中提到咧話科興嘅生產商咧就話係聲譽不好，咁啊伏必泰嘅生產商咧就話係國際聲譽良好。咁亦都佢自己講一啲建議就話係唔好打科興，要打伏必泰咁。咁見到衛生署咧都收到傳媒查詢之後咧，都即刻聯絡翻呢一間嘅診所同埋上門去調查啦。咁就而家就話咧係涉事嘅診所係違反呢個接種計劃嘅條款嘅協議，咁亦都係即係同佢終止咗相關嗰、那個接種計劃嗰個嘅服務啦。咁亦都即時係安排咧係回收翻咧係未用嗰啲嘅科興疫苗嘅咁。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西醫工會流行病委員會主席陳培光，早晨。 早晨， 早晨，陈培光医生，有冇听到呢一个事件咧？有冇了解过系咩事啊？ 有啊，就都好多传媒对对呢件事都有兴趣啦，都有问过下嘅啊。 嗯。 啊，咁就即系似乎个焦点咧，就系即系佢嗰个点解会卫生署会即系停终止同佢合作啦吓。 嗯。 咁就咁佢呢位医生嘅做法咧，就即系有啲都系比较特别嘅，即系佢就好斩钉截铁，又一刀切咁样咧，就话唔建议打呢个科兴嘅疫苗啦。咁、一般醫療嘅程序咧，好多時都係有嘅佢嘅好處壞處啊。咁就醫生好多時都係盡量係即係向病人即係解釋嗰個即係好處壞處啊咁樣啦。咁、如果係有個人無是處嘅治療方法，建議所有人都唔好用嘅咧，咁就咁通常一般嘅做法咧，醫生會即係應該就唔會提供呢個服務啦咁、但係聽新聞講，似乎佢又有同病人打嗰個科興疫苗啊咁樣嚇。咁呢個就做法就有啲奇怪嘅、 即係因應應該個病人嚟睇，睇翻佢個人嘅即係身體狀況係適唔適合打啦，或者點樣再去評估啦，就應該唔會。直接講某一隻疫苗適合定唔適合，係咪咁樣意思啫？ 係啦，即係就比較難咁樣一刀切啊！即係話即係似乎啊，即係睇佢個表嘅意思啦，就係即係建議即係所有人都唔好打呢隻科興疫苗咁樣啊。咁但係佢又提供緊呢個服務，有同樣病人打緊，咁就咁好容易令病人有好大嘅猶豫啦，好大嘅擔憂啦咁樣。 本身識唔識呢一個嘅私家醫生？ 我唔認識佢。 今次我見衛生署嘅做法咧，就話佢係違反咗疫苗接種計劃下面嘅指定私家醫生嘅條款協議啦。以你所了解，係咪有啲個協議係邊一個條款係話今次係違反咗？知唔知？ 哦，係。咁咧，佢嗰個協議嗰度咧，就嗰個好長嘅，都成廿幾版紙嘅。咁我琴日就上網即係睇過咧，咁原來嗰、那個網站嗰度咧，就即係都可以開到呢個合約嗰、那個啲細節都有買到嘅。咁我睇到咧，佢嘅其中第十九項咧，咁咧就係、是、就要求私家醫生咧即係要參加呢個計劃咧，就向病人就根據衛生署嘅提供嘅指引咧，就向病人即系解释个疫苗个作用啊、副作用啊，即系咁样嘅。咁就咁佢嗰个卫生署嘅指引咧，基本上就系、是、即系而家每个人打呢只针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张单张即系派俾佢啊，或者俾佢睇啊，基本就系都系嗰张纸嚟嘅啫啊。咁当然嗰张纸就系讲即系啲针嘅即系副作用啊，即系有冇乜嘢唔适宜打啊咁样啦吓。咁、就咁如果將佢如果同病人講話呢隻針係唔好嘅，即係所有人都唔適宜打嘅，咁呢個咧就會同嗰個指引係即係兩樣係不相符嘅，應該係。 咁今次衛生署就即係去上門去了解啦，跟住都係調查完之後就終止同佢嘅合作。你點睇有呢個結果咧？ 如果佢本身係即係對隻針嗰個效用係即係。咁負面嘅、即係唔見。如果真係即係佢嘅意思係見所有人都唔好打嘅，咁嘅時候就變咗即係同呢個計劃 嗰、那個個出發點啊，即係完全有違背啦。咁同埋就亦都好多時會令到病人，就算打咗針啦，啊，我叫你唔好打㗎，你要打㗎就咁樣。咁當佢打咗時候咧，就令到病人個疑慮係增加咗嘅啊。咁我相信如果佢唔再即係對隻針咁有疑問，咁如果佢唔再參加呢個計劃，唔再提供呢個服務咧，我諗對病人好，對佢自己好，對衛生署好，對社會好咯，我會覺得。 今次呢啲算唔算即係個別事件，或者有啲人話即係係咪所謂抹黑某一隻疫苗咧？咁算唔算咧？ 我覺得咧抹黑咧，就其實呢個字眼咧，就係講嗰個出發點啊，即係講緊咧，即係你心裏面咧，其實就覺得佢好嘅。咁我而家係都要講到佢唔好咁樣咁叫所謂抹黑。咁我對呢位醫生唔認識啊，即係佢自己心裏面諗乜嘢啊？咁我完全冇資料啦嚇。咁呢個我就唔會想，我即係我唔會自己用到呢、這個抹黑呢、這個即係話人哋去抹黑某樣嘢啦嚇。因為你要知道佢自己心裏面諗乜，你先可以話佢係刻意去抹黑人哋啦嚇。咁咁就我相信就即係有啲人嘅焦點咧，可能就係、是、係咪話即係衞生署唔俾人咧批評呢只疫苗啊咁樣啦。咁當然我都唔知衞生署啲人點諗啦。但我睇嗰個條款咧，就即係頭先我講噶，即係佢第十九條咧就有個咁嘅規定。咁同呢個就真係有啲違背嘅。 嗱，今次咧亦都見到咧嗰、那個診所嘅醫生咧，佢係攞咗本身百二劑嘅科興疫苗啦，咁打咗27支，咁仲有90多支又未用嘅，咁就要去到銷毀嘅咯。呢、這個係係咪其實可以交去其他診所嗰度用，定係點樣咧？ 依、這個咧就通常咧一般做法咧，即係如果其他啲疫苗嘅藥廠啊，即係譬如送咗啲針嚟診所，咁如果譬如真係之後推翻俾佢咧，我知道佢哋嘅做法咧，一般咧就即係唔會再用嘅。咁、原因咧就因為嗰、那個即係嗰個冷藏鏈咧就唔喺佢嘅監管之下。咁、就即係會唔會喺人哋嘅地方啊？即係嗰個冷藏鏈即係做得唔好，咁然後交翻俾佢之後，佢再俾其他人，咁、那個效用即係可能係即係冇咁好定點？即係通常藥廠就唔想負呢個責任嘅嚇。咁、衞生署點做？我相信佢好可能會都係咁樣樣咯。可能會有啲浪費嘅啦，呢、這個就。 O K， 嗱，最後我都想問一問啦。近日會唔會好似同之前咁多，即係有啲病人都會想關心疫苗嗰啲副作用啊，自己身體適唔適合打啊？咁近日嗰個情況係點啊？ 都一樣噶嚇，即係都維持噶。咁就暫時嗰個接種率咧，都係即係比較比最初第一個禮拜咧係低嘅。 OK， 咁就似乎就而家就佔。應該要信心啊，要建立要啲時間嘅嚇，咁、就即係尤其是而家開始俾啲後生啲嘅打咧，咁就後生嘅即係之後打咗之後啊，即係之後有其他嘅即係唔好嘢發生嘅機會咧，一般就比較低啲嘅嚇。咁、相信個信心會慢慢建立翻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培光同阿陳培光傾到呢度啊。陳培光咧就係西醫公會流行病委員會主席嚟嘅。咁啊，見到一啲傳媒都有跟進報導呢一個啱啱嘅事件，咁佢哋都睇翻一啲嘅協議條款咧，就話如果參與計劃嘅私家醫生同埋佢哋嘅機構咧，唔能夠以專業嘅方式提供服務啦，任何對專業或者聲譽咧等咧構成懷疑嘅行為啦。违反了医生的指引的话，或者违反了食卫局或者卫生署的指引，政府是可以随时终止协议的，而医生呢违反协议的话，政府是有权终止资助，亦都可以收回已经发放的款项的。那么继续是听你的电话，电话旁边就有冯先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冯先生，请 讲。是啊，讲啊那些健身中心呢。其实我哋都系做装修或者做大厦啲物业管理保养啊，商业大厦，我哋做冷气嗰 part 嘅。 系。 咁啊，其实咁多年啦，即系以前我哋做有间狮字头嘅健身中心啦，即系美国嗰边个名嘅、或者近期有间 T 字头嗰间都好出名嗰啲咧。其实你嗰啲商业大厦嚟讲，根本上佢都冇办法可以俾多个冇别致咧，落先锋抽气啊。或者嗰啲咁個系統， 點解咧？即係佢嗰啲喉係駁唔到出去㗎，定係點樣啊？ 你外除啊，你要攞翻去大廈原先擁有嘅位置嚟做嘅啫嘛。 咁你如果你商業大廈嘅話，佢自己本身亦都有一套先鋒系統，你都係駁落佢嗰套度嘅啫嘛。咁你個位置限死咗你嘅，根本上佢係好難做得到嘅。我哋都知道，咁啊，我哋見過 C 字頭嗰啲做下淨暈咗喺度啦，要急救啊。 係 T 字頭嗰啲都係一樣啊，咁個款見好多啦，叫到我哋落去檢查嘅話。根本上我哋冇可能，有啲仲有肉室噶嘛，有啲蒸汽肉噶嘛，直情焗到个人晕咗喺度都会系咁噶。 O、okay, K， 好啊， 系啊， 好啊，唔该晒阿冯生，仲有李先生嘅电话旁边，喂，早晨， 系早晨你好， 系请讲啊，李生， 关于我妈妈咧去伊利去威尔斯医院咧内科复诊嘅，因为问题话我妈妈有帕金逊症嘅，咁嗰日去复诊嗰时咧。咁佢因為抽咗啲血做驗血報告，佢話你媽媽嘅血都好穩定，冇問題嘅。咁我就問佢咁我媽媽可唔可以打科興疫苗啊？佢話我哋內部指引係唔可以打科興疫苗嘅，有帕金遜症。 哦、oh, ，OK。 咁跟住咧，我就問佢，咁我媽媽可唔可以打 BioNTech 啦？佢話內部指引冇講明，你唔好逼我啦，我答唔到你咁樣。 咁你覺得即係佢呢個答法幫唔到你係嘛？ 你覺得幫唔幫到我？咁我覺得問題係話，而家政府成日都話，你哋揾專家意見啦。我已經係喺去威爾斯專科嗰度問佢哋醫生意見噶咯。但問題係話，帕金遜症一定唔可以打科興，同埋話你唔好逼我答你可唔可以打 BioNTech 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李生，即係講到佢屋企人嗰個情況啊，即係都問咗醫生啦，但係似乎咧都得唔到一個滿意嘅答案，亦都唔知道可以點算啦嚇。咁啊，今日千禧年代時間都嚟到呢度啦，同大家咧講下即係天氣情況，外面20度，濕度咧就係68%嘅百分之。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劉宇暢先生一篇題為《窗前》嘅散文。用散文的手法写一篇别具特色的散文，将一个少女的故事不用小说来写，而选择用散文来写，结果写出来别有情味。 刘先生福英老舍对语言文学的看法，即是要求文字达至清浅简练，另外他要为每一个不同的作品定做一种独特的写法。这种不同写作技巧的试验，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写作创意。 我们阅读刘先生的作品的目的呢，是学习这位杰出的作家怎样去写一则篇幅短小而内容充实的散文，同时又用上怎样的文字和怎样去选择写的手法。散文一开始他就先来几句简单的闲聊啊。 一只不知名的小鸟飞来，这只小鸟在我面前兜了一圈，又飞去好远的地方。现在是12月，阳光明媚，花架上的花朵好美。 这一小段的开场白文字清浅，给我们知道散文中那个人的心情是很漂亮。在这种叫人舒泰的气氛之下，为下面他要写的生活中的故事铺了一条路，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气氛，就是说在我这么平静安宁的生活中，别人竟然发生了生活上不能解决的难题。 他开始写别人一个美丽少女的故事，他没有读过书，学费被他的父亲换了白粉，他还经常被父亲拳打。有一次他逃入我的房间，我劝他拿出勇气去面对现实，他喊了。 跟住散文的内容就是写这个我跟那个少女的他的简洁的对话。我鼓励他争取自己的幸福，而他却沉默沉思，但不流泪了。这个小故事发展下去，就是做父亲的要将他卖给一个老头子做填房，他竟然尝试去自杀，但是不成功。第二天他就被送到去老头子的屋企去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